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上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盆面儿。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2018年北京市高招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昨天出炉，文科一本录取分数线576分，理科一本线532分，请听报道。 今年北京高招本科一批二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都呈现出文升理降的趋势，其中文科一本录取分数线576分比去年高了21分，理科一本线532分比去年低5分，另外文科二本线488分，理科二本线432分。今年高分考生人数比去年明显增多，其中700分以上文史类考生有6人，理工类53人，650分以上考生文史类有685人，理工类有2375人。而从各科目来看，文史类和理工类的数学都分别出现了最高分150分的满分。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袁怀莲表示， 今年北京的命题有意识地做了一些调整，同时也是与未来的高考改革做进一步的衔接，整体的变化在正常的范围之内，而且呢区分度良好，对于后期的招生录取还是有很好的选拔功能。 6月23号12点开始，考生就可以查询高考成绩了。如果对成绩有异议，考生可以在6月26号前向高考报名单位或所在区高招办提交成绩复查申请。 复查内容为考生申请复查科目每道题目得分情况及该科目总分合计有无差错，评分标准不在复查范围内。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今天开始，北京65000多名学生将参加中考文化课考试。考试期间天气炎热，特别提醒考生在考试期间要注意调节饮食，不要吃容易上火或者抑制腹泻的食品。考生要注意防暑降温，随身带好防暑降温的药品。如果考试时出现头昏脑胀、胸闷呕吐等症状，考生可以及时向考场医护人员求助。2018北京文创产品交易会将于8月24号到27号在农展馆11号馆举办，届时国内外数百家文创企业和机构将立足于交易，搭建供需对接桥梁，促进文创 IP 的市场转化，拉动文化消费升级。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的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中国故事板块正在进行。今天下午2点半，在单向空间爱琴海淀将推出戏剧沙龙活动。魏晋风古今何在，从传世绝曲到跨界名家话剧，广陵散与他背后的光辉时代，知名编剧策划人史航、广陵散艺术总监徐英、编剧唐玲将到场对谈，与现场观众交流。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已经开通报名页面，如果您对魏晋传统文化竹林七贤感兴趣，如果您是传统戏剧戏曲的爱好者，欢迎与我们一起穿越到这个中国历史上个性张扬、具有审美意味的魏晋时代，追寻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与风骨。您只要在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姓名加性别加年龄加职业加手机号，我们将随时抽取现场参与观众。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 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称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三环莲花桥到航天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上个世纪80年代的初期，一位香港导演来到北京，找到了现如今被誉为片白的古瓷片收藏家白明的父亲。他说来北京的目的是拍一部历史片，找白明父亲的目的呢，则是为了看一看白家的收藏。此时白家仅存40几件小型瓷器，那位导演呢也积怨收购。白明认为10000元对于这些小瓷器实属天价，他极力劝父亲出手，父亲也拗不过他呀，只好同意。事后白明啊被父亲骂成叫败家子儿，但他呢倒是乐在其中。直到1年多后的某一天，白明从朋友那儿得到了一本介绍大导演新收藏的杂志，看到大部分的藏品都被估成几百万的天价，白明就发现呀，那些藏品大多数都是用那10000块钱，哼，从他们家买走的。之后啊，他迫切地想要接触古代瓷器，虽然他清楚，一切物件都已经无法找回来了，但他希望能把丢失的历史寻找回来。近年来，白明写出了名叫《打眼》的两本书，说的就是古玩收藏家被打眼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昨天的内容，听片白所著的《打眼二：古玩做局的那些事儿》当中的这段故事，叫老票老票寻死上吊。这故事啊，讲述的是片白的一个藏友当年听信了一对夫妻的话，跟着他们来到一家饭店，想要进行古董老票交易。结果等他明白过来的时候，可就已经晚了。这故事咱们就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这饭店果然有个6018，我玩命的敲门，恍惚听见里边有声音，可就是不开门。在我差点要把房门踹破的时候，保安来了，问我你是干嘛的，你要疯啊？我说我被骗了，骗子就住这房间里头。人家问我那骗子姓什么叫什么，我说大概其知道他们姓什么叫什么。结果一查看呢，住在6018的人跟我赶上这个骗局没一点关系。事后才知道，我当时这么一闹腾，虽没有逮住骗我的人，倒是把住在这个顺耀发房间里计时消费的一对野鸳鸯差点给吓死。接下来呢，接下来呀，嗨，别提了，也是被逼无奈呀，我就只有打这辆蓝鸟车的主意了。当时我也是有病乱投医，随便找了个买主就想出手，结果刚要成交的时候，呼啦超上了一帮警察把我给铐着了。嘿，小子，原来这车是你偷的，带走。黄爷的故事说完了，大家伙却不再发笑了，沉默了好一阵子。片白寻思，人们是不是都在想自己是否有过类似的经历呢？或者从这个听起来有点荒诞的事情中感悟到了什么呢？别人都想些什么， 片白无从考证，倒是他自己从这里边得到了启示。客观上讲，对财富，尤其是失踪财宝的向往和追求，似乎是任何一个健全人都多多少少有过的梦想。而对老票这类所谓的失踪财宝价值的想象，在人们的心中往往要大大超过传统意义上的实际价值，因为支持它的是无数虚无缥缈却引人入胜的故事。那么社会上到底有多少失踪财宝呢？我想一定是有过，而且也一定有人为此暴富过，要不然从哪儿编出来那么多以此为题材的像《基督山伯爵》一样诱人魂魄的好莱坞大片呢？是老片也好，是藏宝图也罢，它唯一能给人们带来的是最大限度地激发起原本就已经膨胀了的贪心，同时也唤醒了内心深处那个最为邪恶的心魔。人生的藏宝图，人有两种，一种是在获得了藏宝图的时候先确认其真伪才行动的人，另一种是获得藏宝图后立即前往寻宝的人。所有的人都拥有一张藏宝图，人的一生其实就是在辨别人生的藏宝图。也许我们不必怀疑藏宝图的真伪，就算万一不幸我手上的是假的，但在寻宝过程中我得到了人生刺激的冒险经历，也算够本了。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就从《片儿白》这本《打眼二》的书中继续跟您说一说藏家受骗上当打眼的故事。这本书当中啊，白明还写了一个叫 W 大姐摔扁的故事，也是颇为传奇。有请大都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 某天大早上起来，片儿白去上班，刚上班就接到了同事的紧急电话，说你赶紧给我下趟楼，单位前边的小马路上有个神秘的老女人在卖古代玉器，要价3000，咱们这儿的 W 大姐瞄上了，非买不可，现如今正满世界凑钱呢。说具体这 W 大姐是姓王是姓武是姓万咱们就不必考虑了，总之是个 W 开头的大姐。片儿白一听这事儿，心里话说，这不脑子有毛病吗？至少是进水了吧，如果煎饼摊儿旁边也能卖古玩，那还要拍卖公司干嘛呀？要是换个人这么招呼片儿白，估计没等他说完话，片儿白就能把手机给挂了。而同事之间不成，一叫你必须得去，不去会说你是老头睡摇篮，你装孙子，得嘞，别等着挨人家骂了，干脆就把自己当成三孙子随叫随到吧。事情的原委大致如下，说这天早上 W 大姐上班的时候，在片儿白单位门口不远的地方看见一位妇女在瑟瑟寒风中站立，身边放着一块木质的匾额，上边用玉石镶嵌着四个大字，墨冠金堂，左下角还刻着光绪2年的编款。这位 W 大姐是位马上就要退休的人，最近没干别的，就琢磨着怎么让手里这俩钱下崽了。据说他偶尔也逛过什么潘家园之类的古玩市场，所以几乎是不经意的看了妇人和他身边古物一眼，得魂儿就给勾住了。那妇人叫住他，声音低沉的问，这位大姐，您是对面这家单位上班的吧？ 我在这儿转悠已经好几天了，寻思这里一定是个文化单位，想求人帮忙鉴定鉴定我们家这件宝贝是什么年代的，适合的话就给卖了，孙子好不容易考上大学，急等着用钱呢。 W 大姐其实挺有警惕性的，就问，这是您家的东西吗？怎么看着跟您这身份不太相配呀？那妇人说，没错，真是与我们现在的身份不符了，所以就想卖了，可我们家以前是个大户人家，好大好大的地主呢。 W 大姐本不想再听下去了，转身刚要走，这时候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两个半的老头，蹲下来对这件古物一边摸一边看，忽然就抑制不住激动了，嘀嘀咕咕地说，状元家里的玩意儿好像应该是光绪年间重齐的。然后问那个妇人，您贵姓啊？妇人说，免贵姓崇，姓我们家这姓的特格色，您没听说过吧？俩人更神秘了，连连的点头，嗯，这就对了。说者无心，可是听者有意。 W 大姐此时已经有点走不动道了，接下来那两位淘宝者开始问价了，这东西您卖多少钱呢？夫人说，我们家太穷了，孩子等着上大学呢，这不是正想着请对面这个单位有文化的老师给看看估估价。说着话就拿眼瞟了一下这位 W 大姐，那二位说，用不着，我们要了。夫人一听，我不知道这东西该值多少钱呢，我现在就需要3000块钱，够我孙子上大学就行。听着既实在又可怜。其中一位买主说，您要这价钱呢倒是合理，可谁大早上口袋里带这么多钱呢？这样吧，您跟我们到家拿去得了。妇人不干，说，我不认识你们，谁知道你们把我带到哪儿去？这俩人就急了，赌咒发誓的说自己可都是好人，您想哪儿去了？妇人死活就是不动地方。那买主的其中一位便对 W 大姐说，您帮我们看着点，别让他卖给别人，我们俩打车取钱去，一会儿就回来。说着话急匆匆的就跑了。得， W 大姐一下子开了窍了，恍惚记得在电视台的什么节目里见过某些都是不经意得来的宝贝，最后跟摇奖似的蹦出了一个天价，着实的叫人心惊荡漾了一回。于是他的脸上发烧，心跳加快，身上潮热，脑袋里忽悠了一下，就感觉有点像继发性更年期综合症，却又带着些许的临渊履薄的刺激。 W 大姐不带犹豫的掏出了一张100元大钞递给妇人，说，这是押金，我也取钱去，但肯定比他们俩人快，不用打车，因为对面就是我们单位。接下来才有 W 大姐到单位满世界借钱凑钱，有同事急电片白，片白就跟奔丧似的往那儿跑了。还用得着多想吗？这仨人是一伙的呀，妇人是骗子，俩半的老头是托，刚才他们仨人的这种做法老早在骗人的行当里就有说辞。妇人使的招数叫贴靴子，就是变着法的和事主搭讪套近乎，而那两个半的老头互相嘀嘀咕咕，叫做卖山音，就是把话说给旁边的人听，通常表现出神神秘秘，娓娓道来。这片白刚写完打眼，有人竟敢在他们单位门口玩火，而且要烧自己的同事，这还了得吗？片白自然是急着白脸，魂不吝的冲 W 大姐说，没事吃饱了撑的吧，有钱没地方花了，赶紧回家，该干嘛干嘛去，您这不是拿着闲钱补照了吗？同时小声的提醒他，假的，这可是个圈套，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 W 大姐平时算计钱算计的精着呢，这点事儿他还能看不明白？所以转身片白就回去了，寻思着不管怎么着 咱还得讲点古玩交易场上的规矩，不是？原以为这件事儿就此结束了，不成想中午在单位餐厅吃饭的时候遇上 W 大姐了，见她俩眼愣愣磕磕的，一碗鸡蛋汤洒了半身都不知道。片儿白冲她喊：嘿，这大姐，您琢磨什么呢？魂儿都没了。旁边有人捅了一下片儿白：可不是没魂了吗？大早晨起来任忙没干，先花了小3000块钱在咱们单位门口买了个假古董，愣说是个紫檀镶白玉的状元匾，清代的，可搬回来用湿布这么一擦，您猜怎么着？嘿，掉色儿！你刚才没看见，他连指甲缝里都是紫的。腾这一下子，片儿白这火就起来了，这叫什么事儿啊？天底下竟然有这么不听劝的人，不成，得找他问个明白。在办公室里，大家围着 W 大姐和她的宝贝儿，你一言我一语，嘻嘻哈哈的拿这位倒了霉的大姐开心。片儿白则怒气冲冲的指着他鼻子质问：我是姓 W 的，今天这件事情如若说我不在场，或者我现在刚听说也就罢了，我跟疯子似的跑下楼来劝您都没劝住，这明明是个正冒着火苗子的大坑啊，您却一门心思往里跳，拦都拦不住。好一个厌世平衡，您就下去了。让我寒心的是，您怎么就不相信我呢？咱们可都是一起工作了20多年的同事啊，难道我会害你？ W 大姐低头不语，脸红一阵白一阵，您别说，还真是片儿白把 W 大姐给害了。怎么回事呢？片儿白离开以后， W 大姐确实犹豫过，但正要放弃的时候，那俩回去取钱的办的老头不知道怎么回事又出现了，着急忙慌的嚷嚷道：银行还没开门呢，取不出钱来怎么办呢？同时指着片儿白离去的背影说：哎，刚走那个人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是不是在电视里见过呀？这孙子好像姓白，没错，就是他。坏了，他一准是取钱去了。哎呦喂，眼看着到手的馅饼他就吃不着。嘿，听了这番挠心缠人的话， W 大姐不再有任何的犹豫，毅然决然地把钱送到了那个富人手里，好在没忘记砍砍价，最后以2800元成交。于是所有人都没能沾着便宜，就让他 W 大姐一个人给承包了。说到这儿， W 大姐终于憋不住了，眼睛瞪得滴溜圆，神经兮兮地说：我要是讲出来你们可别不相信，那几个骗子给我发功了，我就着魔了，估计那老太太给我使了什么定身法了，那两个男的给我下了迷魂药了。我现在回忆起来，他们抽的烟味跟别人不一样，怎么说呢，特香，我当时就晕晕乎乎的了。你们知道旧社会有拍花子的吗？好悬哦，念阿弥陀佛吧，破点才是小事儿。今儿个他们要把我给拍走了，你们都没地儿找我去。旁边的听众哗就笑翻了天了，有人把刚喝进嘴里的茶水都给吐出来了，差点没被呛死。张三说：呵，青天白日朗朗乾坤的，要说他们在烟卷里下了什么药了，那至少方圆10步之内的人都得魔怔。首先抽烟的人就没跑，怎么就您一个人中招了？李四又说了：老 W 同志啊，我要是那个拍花子的呀，肯定得拍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您都50好几了，拍了您干嘛使啊？领回去当妈养啊。片儿白知道 W 大姐这会儿实在是没辙了，就希望以一种超自然的意外来向大家，更是向自己解释当时那个瞬间的无能和贪心。 这 W 大姐的这种心态实在是情有可原。那么这大姐她为什么要摔扁呢？咱们呀下半期再跟您说。

故事里的胡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七点六，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58-5858-685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 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我接着跟您说一说片儿白这一本打眼二的书中 W 大姐摔扁的故事。咱们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 片儿白知道 W 大姐这会儿实在是没辙了，就希望以一种超自然的意外来向大家，更是向自己解释当时那个瞬间的无能和贪心。这种心态大概其也是诸多上当受骗者共同的心理扭曲。多少年前片儿白就听过类似的事件，某老太太遛早刚出门就被个年轻人给忽悠了，用一块刷了金粉的铜疙瘩冒充金佛，把他一生的积蓄好几万块钱给骗了。到公安局报案，老太太死活说那个人冲她脸上喷了一口烟，于是就晕菜了，就带着贼人到银行取钱，连密码都坦白了。家属更是相信了这绝对属于高科技犯罪，理由是老太太平时看钱看得紧着呢，给别人包括自己花一分钱都舍不得，怎么会轻易的把一辈子的血汗钱给那个骗子了呢？其实哪里有什么迷魂药啊？老太太的思维再明白不过了。钱花给别人，包括自己，那是花一个少一个。而买了这块神秘的刷了金粉的铜疙瘩金佛，肯定能把几万变成几十万。如果非得找出点迷魂药的话，那也是他老太太自己从肾上腺素里合成出来的。老北京过去有句土话，说某人上当受骗之后，为了给面子上找个台阶而编出来离奇故事糊弄自己，跟吃了只苍蝇还不敢吐出来似的。就说这人正遮羞呢，实际上是遮羞二字的含蓄读音。如今现实生活中到底有多少人因为打眼而遮羞，谁也说不清楚。哎，人呐，佛是自己，魔也是自己。遇着被利益蛊惑的时候，自认为佛高一尺，其实魔高都丈二了。要不怎么在芸芸众生中真能立地成佛的没几位呢？看来这心魔一旦做起祟来，着实是厉害。在同事们发出了一片奚落声中，W 大姐就把所有的怨气都冲片儿白来了，说片儿白有两条罪状。其一，为什么不在现场给他说清楚那玩意儿到底假在哪儿，不当场戳穿他们的骗局。其二，老早就跟你要打眼一书，你可好，死去活来舍不得给，早看了你那本破书，不就没今天这倒霉事儿了吗？您说说还让不让好人走道了？遇上这么个姑奶奶，那片儿白哪说理去？ 就带着十万分委屈地告诉他，人家都把我给认出来了，都戳着我脊梁骨说那孙子姓白，您还嫌我不够扎眼呢？再说了，打眼是我写的，可总不能让我满大街发去吧，我也送不起呀。话说您别不爱听，28块钱一本的书您舍不得买，却舍得花2800买瞎话，您说说这不是在打眼的眼皮子底下打眼吗？W 大姐心事重重地叨唠着，我就是着魔了。其实刚一离开他们，我就后悔了。想起这当啊，上的也忒低级了。哪怕他们的手法再复杂些，再高明些，我也认命了。哎呀，我怎么这么傻呢？片白说呀，其实您一点都不傻。真要是用计算机编出个程序来骗您，您还就不上当了。能把聪明人给骗了的，往往是看着最简单最低级的骗术。围绕着 W 大姐买来的这个假文玩的去处问题，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人建议反正也是花钱买的，就当个艺术品挂在客厅得了。 W 大姐说不成，我看着他闹心。有人建议把他放卧室里头，以示警钟长鸣。 W 大姐说那更不成了，还让我睡觉不让了。最后有人建议干脆把它放在厕所里，让你们家的茅房都没灌金堂。 W 大姐还没来得及反驳呢，别人就替她说了，这可太损了，怎么能这样啊。不成想大伙的一番玩笑把 W 大姐给说急了，她将这花了2000多块钱买来的状元匾高举过头顶，咔嚓一下就给摔了，名贵的紫檀木爆裂开来，里边露出来的是松软而又粗略的白茬，更有那些玉石碎落了一地。片白捡起来一块对着阳光看了看，嗨，这玉分明是某种说不上来的什么石头碾成了粉末，然后掺和上胶水以热压的方法给铸出来的。大伙看着满地的狼藉，都不由得自主地发出了嘖嘖嘖的声音。文章中提到的热压呢，是目前玉石、翡翠之类造假中常见的手段，工艺简单，成本低廉，其实稍加留意就能识破。在这儿呢，给您说个小窍门，叫沥水法。真正的玉石、翡翠有种特性，就是您用手指蘸上一点水滴在它们上边，能够立得住，这叫沥水。而热压出来的东西多有化学成分，就没这个特性，水沾上就立刻散了。当然此法也并非绝对，遇到高科技造假的也许就得另说了。前些时候有人曾经给片白提供了一个数字，说当今在全国范围内有过收藏行为者逾7000万人。片儿白则一直对这个近乎是天文数字的数字表示怀疑。如今还真让片儿白改变了认识，他对这个数字不仅坚信不疑，而且准备为媒体提供更新一轮的数据，7001人。啊，不用说您也知道那01是谁。顺便的给您提个醒儿，千万别着急当那个0203去，说不定又有哪朝哪代状元用过的夜壶等着传承呢。您看那些古老的骗术现如今是屡屡重演，而且是新瓶装老酒，一开瓶就让人迷瞪。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在白名，也就是片儿白打眼和打眼二这两本书当中，记录的都是他经历的故事，或者说是他的朋友经历的故事。很多故事对于初涉收藏的爱好者来说呀， 真的是很有引以为鉴的价值。那我们在这里呢，也向大家介绍一下白明。这白明啊，是北京收藏家协会的会员，民营北京慕名堂古瓷标本博物馆馆长，古瓷收藏圈里号称片白，不过他更愿意称自己为玩家。他那个专门以收藏碎片为特色的古代陶瓷标本博物馆，洋洋数万块的库藏，或许是常人眼中的碎瓷烂瓦，但是因为所收窑口极为丰富，自成一格，他们各有自己的微观世界，但拼起来却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陶瓷断代史。然而在他收藏瓷片之前呀，他爷爷辈传下来的这些古玩家底啊，被他失手毁掉的有之，随便出手变现的有之，简而言之吧，就是败家子的行径。后来在高人点拨之下，他才建立了拼对文明碎片的收藏理念。这位玩家说话喜欢故作戏谑，他就说呀，说我整个一个败家子加捡破烂的，玩不起整的才玩碎片呢，这叫画饼充饥。他的收藏啊，是从北京城南郊外的四合庄填埋场起步的。他夫人回忆说，那时候啊，他这半形样大了，一身破衣拉撒，用这铁丝啊弯了这么一个二尺盘，肩膀上面扛一个麻袋片子，开着一辆小面包车，从某工地跟踪渣土车，一路就跟到了四合庄的填埋场。片白则说呀，在四合庄我这心情总是跌宕起伏，神魂颠倒，收获的瓷片有永乐的、宣德的青花、万历五彩，甚至还有元代的影青、书府。从四合庄淘换出来的瓷片约莫以万计，撑起了日后古瓷博物馆的半壁江山。也是在这儿，这个专门扒了瓷片的得名叫片白。那时候京城但凡有开槽的地界，都少不了我去凑热闹，至少也要跟那儿的民工混个脸熟。寒来暑往的十数载，靠的是浪迹工地、渣土填埋场和散落在长江两岸的古代窑址，他练就了一双刁钻古怪的眼睛，在碎瓷烂瓦的王国里得道成仙了。片白的名字也从一个工棚传到了另一个工棚，执教到中国古代陶瓷的学术交流会。现在从媒体报道虚构的文学作品、文玩收藏的题材挺多，情节大多是引人入胜，最让观众读者心痒痒的就是那些天外落横财、转眼富家翁捡漏的故事。比如某某人在地摊上花了十几二十块钱捡了个商周时期的青铜古鼎啊，某某人在老宅里寻得了一块快散了架的破柜子，却原来是大明朝黄花梨的万历柜，而且那柜子里还藏着一只永乐的玉壶春。全民收藏热持续升温，当然有诸多原因，但这类故事的点播似乎最为直接。而这会儿呢，片白则要泼冷水了，出了这两本名叫《打眼》的书，讲了四十来个他自己和朋友买古玩上当受骗的故事。首先把自己的糗事一通抖了，掏老宅子，连环受骗，千里迢迢钻进人家的套，把收到的假刀认作真品，还巴巴的捐给了博物馆，结果弄了个扫眉打眼，描摹那些个狼狈，哎，写的像个话本。打眼是老北京话，它跟走眼还不一样，走眼是看错了，而打眼是买到手了，花了冤枉钱了。根据古玩行的一个规矩啊，凡是打眼的事儿，羞于世人，否则你没法在这儿待呀。然而收藏这个领域可没神仙，甭说业余爱好者，即便专业人才，即便是国宝大师，打眼看错那亦是家常便饭。所以白明说啊，我就是想结合自己和一些朋友的切身体验，向人们阐明一个道理，捡漏这等美事不是没有，只是其概率实在是太少太少， 少到了比飞机逝世还少。而打眼的事儿呢，倒是在古玩界每分钟都会发生。现在根本不知道有多少老百姓、多少商人、多少文化工作者被古玩套的是死死的，而且是无解之套，假的就是假的，除非你再接着骗别人。打眼的故事从来没人说，古玩界从来对打眼之物是缄口不言。为什么呢？就是指望打眼自有后来人。白明在书中还有很多没写的故事，比如这个。某一年的夏天，他到一个离休老同志家里，这老同志把一辈子的积蓄都买瓷器了，他一下拿出7件汝窑瓷器。白明的反应是什么呢？非常震惊。为什么呢？不要说从陶瓷鉴定经验上讲，就是从一般情理上讲也讲不通。汝窑是宋以来中国五大名窑之首，但从1086年到1106年只有20年的烧造史，昙花一现的汝窑啊，在全世界范围内只留下不足70件完整器物。白明说，我们国家大拍卖公司从来没有拍卖过汝窑，只有1998年一个大型拍卖公司做过一次小秀，出了一本叫《国之瑰宝》的挂历，第一页就是件在河南出土的汝窑瓷，写着北宋汝窑天青色玺，起拍价400万。然后紧接着一个括号，此物系国宝，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法不得拍卖。实际上呢，就是想把人吸引过来。这老人一下拿出7件，而且都很规整，有带着钢印的证书，专家的签名，这是很反常的事情，这一看就是假的。所以说呀，现在的收藏市场上动辄出现汝窑瓷，而且言之凿凿，其实根本不足为信。明了此理，某种程度上比从专业上如何鉴别汝窑是更为重要。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盘中古董收了谁的脸？半亭又在落在你案前，你真空白，寻找的人不选。人生泪思念，24桥中别明月间，残斗的是不然都在前，留下枕边回味一分流，回到耳边朦胧的月与你泛起，当从远明镜的夜瞒着谁，你的记忆轻轻唱，我送七言，你数六弦，唐宋元明清一别，回首灯火不见阑珊，只有寂寞在流连。 人世事间，双雄心无怨，远去的故人容，明月与不得，青石花落空，你可以几朝 借只虚转念，在梦中问他不会重现，一句告别似足飞很多年，灰尘似无前，风卷帘过天西间月，轻轻留恋你的真诀别。